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没那么多啦，没那么多。欸，可是我后来想想，我觉得这很可怕。就是，比如说我假设我交往十个好了，假设，然后我回去回想，然后你就发现啊，天哪，这十个里面竟然就占了三个母羊，而且你中间有间隔就算了，你还连续就这样三个母羊，然后我想说，哇，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就可能特别怕母羊吧。欸，不过我问你，你是属于那种你就是交往结束之后，你会把就是跟对方在一起的东西收，就留下来人吗？或者是你会就是打包丢掉，或是放火烧掉，几还他会的那种？ 我觉得看东西， 看价值的高低哦。 对， 你是感觉是不是现在非常庆幸，就是虾皮的那个兴起，让你可以把以前的那些前男友们的旧东西拿去卖，换点现金过来花花。 可是我跟你讲，我其实这个人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比如说，你说票根那些，我本来就不会留。 嗯哼， 票根啊，什么日记什么，我其实本来就我也不会写日记的人。但是比如说，假设怎么讲，我觉得分手之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物品了。 嗯，就可能手表啊，或是首饰啊、戒指这些，可以拿去当铺当一当的东西会留下来。 可是我也搞不好不会去当啊，因为可能我觉得他。我喜欢，或者是我觉得它好看，我就会留在我身上。 嗯哼，嗯，原来 对，我就不会，我就对我来说，它就只是一个东西了。 嗯哼，因为其实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前阵子当一开始大家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就有些人在分享说他在国外的经验，国外的经验，像我自己也是，就是我在待在家里这段时间，我会开始整理自己房间里面的东西。那我其实前阵子刚回台湾的时候，我也是因为我要搬回家，所以其实我也是需要把我原本既有现在的这个房间做一个整理。那我就发现了很多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或是我不记得我有这个东西的情况发生。 嗯， 那我其实整理了整理，我自己就发现，欸，想起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记起来的往事。然后因为这些往事太多，而且有一些那个记忆断层实在是太夸张，他就让我觉得其实蛮可怕。因为我不禁会想到说，究竟是被别人遗忘呢，还是遗忘别人，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一件事情来的可怕？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促成今天我会想要跟你聊这一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我要不要先开一个场？ 好 啊，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对，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部分，就是我当然这个故事我等一下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分享，又跟阿桃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样东西我记得是谁给我的。或是跟谁相关的，但是我完全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我记得这个名字，但我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我也想不起来我跟这个人到底有经历过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但是既然说有这么一样东西，因为我整理的东西并不是说过去一两年留下来的，它可能是十年前、十五年前的东西留下来。十五年前以前的东西会被我留到现在，代表说这个人应该在我心中是有一定程度的分量的，对不对？ 对 对，那我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完全不记得这个人，这就让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被别人遗忘很可怕，就好像你自己 being a nobody， 或者是你好像做了你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让你自己被别人记住。但是当我经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是在于我忘记了这个人，我忘记了这个很重要的人，就代表我其实我的生命中有一部分的经验是被偷走了，被不知道是谁给偷走，我好像完全失去了那段 的人生经验。所以我觉得很可怕。那我们这一集的标题叫做我没谈的那场恋爱。那其实有些听众可能会发现，欸，我们这一集的标题我有放个刮胡在上面。刮胡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与其说我们这一集要去探讨的是我们以前在这些关系，不管是情感关系或是友谊关系里面的一些东西，与其说我现在探讨的是遗憾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如说，当我们想到我没谈的那场恋爱的时候，这个句子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句子，它的前提是念旧。所以我觉得今天最主要可能会要聊的是跟念旧有关 的主题。 可是你刚刚讲这些我有一个困惑。 嗯， 就是因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跟我的职业或者是我的特质有关，因为其实我很擅长于记事情 就是我很擅长记得故事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人，所以我会很好奇你刚刚讲说、嗯、你知道他是谁可是你不记得这个人，因为这件事情目前对我来说是没有发生过的、欸、 嗯哼， 为什么你会不记得这个人是谁呢？我不能理解。 欸，我其实也真的没有办法很确切的知道，因为我还去查资料。虽然说以前我们在大学时代受过关于脑部记忆的一些训练，我们知道长期记忆与短期记忆的储存的在脑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长期记忆是仰赖非常拥有组织性的把一个记忆做归档的部分，而且其实上长期记忆之所以它能够成为长期记忆，它也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被提起，在你脑中被你回想，或是用任何一种方式被提起出来。所以说代表说这个人虽然说他在我过去那段时间很重要，但是这往后 的人生之中我从来都没有把这个人的记忆做一个提起，所以他才导致我忘掉他、嗯、 可是对你忘掉，可是 maybe 你是忘记你跟他发生的那些事情，可是你为什么会忘记这个人是谁啊？ 欸，这真的很好，我觉得这边可以直接先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的国小，欸，不是，我在整理毕业纪念册的时候我看到我幼稚园的毕业纪念册。那因为你大家应该都记得毕业纪念册上面你应该会在你的照片下面就是留一段话，不管说什么，哦他妈这幼稚园人生真是糟透了，或者是说这国小真是有够无聊的，不管你 都讲的是幼稚园哦， 对， 还是小学 幼稚园我现在讲的是幼稚园。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读，我这边也可以直接讲，我是读那个实践大学附设幼稚园。那其实实践大学幼稚园他绝大多数的孩子那个时候毕业之后都会去到那个大直国小，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大直这个区域只有大直国小、嗯、另外一间永安国小应该是到我大概小三小四的时候才出现、嗯、所以说绝大多数人都会去那个地方、嗯、应该是说你在大直国小遇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你在幼稚园遇到的人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嗯嗯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毕业纪念上面就写了希望上了国小以后还可以跟竹君一起玩，竹君是一个女生 哦，嗯嗯嗯， 对，但是我现在回去看我隐隐约约对于竹君这个名字有印象，但我看着隔壁就是我们那时候可能是什么太阳班月亮班啊，我可能是太阳班，我就去看月亮班的竹君，我就看了他的照片想说看这家伙到底是谁啊对，我完全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所以我才觉得很可怕。 那他可爱吗？ 蛮可爱的吧。但是我但是我幼稚园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大家那种不是女朋友，就是那种小女朋友，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很常会有这种小女朋友的这种，还是说只有我？应该不是只有我吧。 Anyway 反正就是常常就幼稚园可能会有那种小朋友，就是会有那种自己以为自己是爸爸妈妈这种的角色扮演游戏。对啊，我幼稚园有一个、那个这样子的女孩子啊，她现在还住在我家附近啊，我记得他是谁，但他绝对不是叫竹君，所以说竹君不是我那个时候的小女朋友， 所以那个是竹君是大女朋友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谁、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认识或是你本身就是曾经读过实践曾经读过实践幼稚园的竹君的话，欢迎就是在我们这一集听完这集节目之后来到我们的 IG 或是对你就来 IG 私讯我，就跟我讲说你是竹君就好了，好不好？谢谢。 许家园，我觉得这样子我会很想要帮你做一个计划，就是寻找竹君大作战之类的，就是 但你以为是超级星期天哦？超级星期天那是以前超级星期天不是还有那个就是要找那个失散已久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那个兄弟姐妹，干我都觉得是太好糟了 我真的想帮你找竹君怎么办？然后某一天就把那个那我就是有那个什么自动门，用你家的电梯好了，就我们就欢迎竹君、然后门就打开我们到底有没有找到竹君呢？这样 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还是不要就是随意的造访别人，就是竹君如果你现在正在听的话，就算你也想起我是谁，然后你觉得你要跟我相认，你也不要来找我好不好？就是我们等疫情之后再来相认对啊， 好笑哦、好啦，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幼稚园的话，我觉得这还蛮长蛮怎么讲蛮合理的， 嗯， 因为真的太小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忘记很、忘记这件事情当然很合理，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前面是在讲的，我就会让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在于它曾经对我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我幼稚园下面那一格虽然说没办法写出一篇论文， 但也应该可以写、应该可以写出不少东西。但是我在幼稚园毕业的时候想留下的东西居然叫做希望上了国小以后可以跟族群一起玩。所以就让我觉得欸，我好像是不是真的有一块东西被偷走了。所以那回归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念旧好了。我觉得像不管阿桃是保留了什么东西，或者说像其他人会保留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让自己不要忘记耶。 我不知道欸，但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是蛮喜欢就是保留照片这件事情。对，然后因为像现在疫情期间其实也不能到处跑，我就会回去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有趣的点是在于你觉得自己以前比较美了，还是觉得现在哇、现在我这个女神阿桃就是越变越美啊？ 怎么讲，就是你会看到你的变化。就是我觉得当我们在看以前的照片的时候，你可能从穿搭、气质或者是整个眼神，其实我会觉得真的会有不同。 对 对，当然包含可能你旁边那一位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你除了照片以外，你还有保留什么样的东西吗？ 你说另一半吗？还是说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会保留的东西？ 会保留的东西，我觉得先不要把这个范围框在另一半，就是你自己会保留什么东西？ 书我一定是会保留啦，书。 对，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出去玩的，以前其实会保留票根，可是因为票根它是那个什么热感应还是什么的，它其实会那个叫什么淡掉，它就变成一张白纸。像电影票那种，然后我就会把它丢掉。然后飞机票根我也会留，然后出国玩回来的一些钞票我也会留着。 钞票当然要留，这是钱的。 对，然后啊，还有那个啦，行事历，就是以前我从学生时代，我就从高中我就会就是会有行事历，比如说今天要考什么啊，然后一直到研究所啊，然后到工作，我其实都。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很习惯手写行事历的人，就因为像现在手机很方便，我现在可能会用就是 Google 的日历还怎么样的，可是我其实也有尝试过，但是我就觉得用的不是很习惯，可能就老人吧，但是我很喜欢那个手写下来的感觉。但是那个本子我大概留了几本啊，四本还是五本，我有点忘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回去翻你就会看到说，哎，就是那一天我在上面注记了，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觉得除了做什么之外，你也可以看到你当时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我可能有时候会在那一周的某一个空白的地方，我会写下一些可能鼓励自己的话，或者是写一段什么我自己的心情。 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为赋新词想说愁写的浪漫的。 不是就可能类似帮自己写个加油啊之类的，因为研究所那时候很辛苦 啊。OK， 对，类似这种。但是对，因为我不是一个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啊，可是你就会发现哎，我原来那个时候我给自己可能加油打气是这样子，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回想到说，哦，我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对，因为就如同 因为我在想你刚才讲的是大学或是研究所这段期间有没有更早以前的东西，就是更早以前的东西，还是都 高中啊，更早以前的东西哦。 比如说 哦，情书有， 是就你收到的，看， 对，我会留着。 那你有没有时不时拿出来回味一下？ 我会拿出来看一下，哦，这是我的战绩。 定期清点一下那个数量。 对对，看一下那个增加的速度有没有趋缓这样子。 笑死了。因为其实从你刚才在讲，其实你大部分留下来的东西目前听起来都还蛮正常啊。我的话，我自己说就是像你刚刚讲的票根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没有讲过，就是我有一个习惯，我会把跟所有跟前女友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哇塞，真的假的？那你是会留着？ 我留着，就好比说我大概前礼拜，上一个礼拜还上上礼拜，上礼拜我在整理我房间的时候，我还有看到那个盒子，我要拿出来看一下。 那里面都是什么啊？ 关于这个里面是什么的话， 跳蛋。 没有，这种东西当然是留给女方啊。但希望我妈不要听到。里面有一只验孕棒。 真的假的？ 对对对， 许妈妈，快点录。是那个是那个上一集问说什么？如果怀孕， 我其实忘了是谁， 好像每一个人都有问过。 对，我其实忘了是谁的。 可是你那个盒子一定会有主人呐、啊。 没有，那因为我所有人都放在那个里面。 哦，所有人，所以不是一人一个盒子哦。 对对对，不是，干我房间哪有那么大？ 你这验孕棒忘记太夸张了。你说忘记族群是谁，我觉得可以理解。可是验孕棒你忘记是谁？ 因为每个人都问过差不多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忘记我到最后留下那只是谁的。 可是你应该也只有其中一任会去验啊？ 没有哎、欸，不一。 而且那你留干嘛？人家又没有怀孕。通常不是比如说你要生了，就是要你们确定要结婚要生，你才会留验孕棒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当时觉得好像哦，人生可能经历重大转折，我可能要放弃眼前所有东西，然后就是去打工，然后当个年轻爸爸，然后 打工， 然后收到这支就是阴性的棒子的时候，顿时觉得哇，我的人生目前还在我的规划之中，所以值得纪念。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吧。好了，干！今天不是要踏罚我吧？ 不是。 对，反正 你自己要讲验孕棒。 干、你这是你问的。Anyway， 反正就是在不是那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就是我其他就是有收下来的旧物里面。我不知道我们跟你讲过这个故事，叶子的故事，我跟你讲过吗？ 没有。 OK， 叶子的故事就是很多年以前，我大概记得是谁，不是我大概记得，我知道是谁送的啦。很多年以前，在我离开英国，离开台湾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年，可能不是去英国前夕，也可能是前面那两三年的时间，我收有人送给我一片叶子， 嗯哼， 一个爱心形状的叶子， 嗯， 然后当时我其实没有觉得怎样，所以我就想说，哈，别人送我，那虽然说只是一片叶子，那我也不可能把它丢掉嘛，因为我其实别人送我的东西，我其实一般来说我都不会丢，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别人的心意， 嗯， 我就把那片叶子收到我放那些就是电影票啊、票根啊，或是其他那些小东西的小盒子里面。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有一天我整理这个票根的时候，我打开那片叶子已经枯黄掉了。 嗯， 可想而知，它已经枯黄掉了嘛。你知道枯黄掉的那片叶子，我发现叶子上面有写字吗？ 写的什么？ 那个名字我就不提了。某某，他应该是写某某爱你。 哦，你是说假设我今天给你叶子，然后我就写阿桃爱你这样？ 对，你可能是用美工刀，就是在叶子在新鲜的叶子上面画了非常细微的，肉眼基本上很难看出来的字。 天哪！ 然后过了好几年， 她是女生。 对，她是女生。 那是她，我认识吗？ 你认识啊，你应该认识。 那我想知道 是谁。但我其实必须要讲，我其实不确定他第三个字写的是什么。我必须要讲他，我不确定第三个字是什么，因为他总共写了四个字，前面两个字是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你啊，第三个字笔画很复杂。我看了好几遍，我觉得是我刚讲的某某爱你， 你觉得是爱？ 对，但也有可能， 是 但也有可能是恨你，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干你这样。也还好 吗？我差点就要放送事故了。反正 anyway， 这就是叶子的故事。 哦，为什么要这么文青的东西啊？我觉得如果是我，搞不好不会发现呢。 对啊，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一开始送了这个人，可能也不希，我觉得他会这么做，某种程度上大概也没有希望你发现吧。因为假设说你今天要发现，也可能是过了好几年，对方也许已经对你没有这个想法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想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来表达，来告诉你说他其实当年有这个想法 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可能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是那一种，如果喜欢的话，我大概应该会做出，我可能不会很直接说哎、我喜欢你，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做出一些行为举止，会让你觉得我是对你有意思的。 我觉得以我对这个人的认识，当年他已经做出足够让我知道的行为了。 真假的？ 只是我觉得 以我好想知道是谁。 以我们那个时候的状态，我可能在装傻吧。我不是可能装傻，我确实在装傻。 但也有可能是我误解他了、所以我其实我没有办法肯定，但我觉得他当时有对我有这个想法。但大家也说，就是人生有三大错觉嘛，就是有人打给我，我这局游戏可以反杀，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喜欢我， 有人喜欢我， 对啊，对啊。所以 好好笑哦。 所以我其实可以理解，就是以我们当初的状态、我们两个的关系不太适合在当初有这个这个事情， 好吧。 但我会 就造成一个遗憾呢、 对了，是没错。但我就问你，假设说今天阿桃你是我女朋友好了，当你发现我保留了这片叶子的时候、然后你发现我有时候会把就我还把这片叶子的故事告诉你之后，你还发现我留着这片叶子、你会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吗？你会觉得说我保留这个就代表我怀念那个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好，你先这样讲好了。怀念我觉得应该是会怀念，我觉得 这大概就是代表那一段记忆存在的一个象征吧。可是我会不会在意？我觉得不会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去啊。然后其实像你提到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也会是我今天觉得说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就是我觉得很多台湾的女生或男生好像都会很在意我们留另一半的照片，或者是留另一半送给你的东西。前任啊，对， 我觉得或多或少不只是伴侣会介意吧。我觉得有时候持有这些旧物的人，也许在夜深梦回的时候，也会自己问自己是不是还忘不掉啊。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忘掉？他就是确实我，比如说假设我跟你在一起过好了，可是我确实就是跟你在一起过啊，为什么我需要忘掉你？ 我觉得 你不觉得这很残忍吗？ 我觉得确实是很残忍，其实也蛮不公平。但是我觉得站在一个伴侣的角度，会在想说，我都已经跟你在一起这样子了，你还留着他，是不是他永远都占有一个我没有办法跨越的 credit？ 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啊。好，应该这样讲，就是保留旧物，到底是因为怀念，还是说念旧，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比如说，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有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物品。比如说，这个手机是前任送的，那如果我的现任觉得吃醋，他希望我把这个手机卖掉，他要再给我一个新的手机，我就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吧。就是我在用的时候，不代表我还爱着前任，或者是我还对前任有感觉。而且我觉得感觉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因为我跟你分了，然后我就把你切割得很干净，好像你从来都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一样。可是确确实实，好，假设我跟你在一起三年，然后我们分手，可是确确实实你就是在我的人生中你占了三年的时间啊。 对， 这是确实发生过的、那也不是因为我跟你分了，我对你就毫无感觉。因为你知道，就是爱恨也是一种感觉啊。即便你们是不开心的分手，我现在是讨厌你好、还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分手，我觉得那个感觉确实就是存在啊。 我觉得恨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爱的冷漠，爱的相反其实不是恨，是冷漠。就是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爱。而且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我确确实实花费了我的宝贵时间在你身上。我觉得保留这些旧物，除了一方面有可能真的是对于自己曾经花费过的时间与心力去做一个缅怀，我觉得有些人也是在缅怀自己当初的那个自己吧。就是透过保留这些旧物，对不对？你可以想起你其实当初，不管你在这段感情里面你做的是不是够聪明，够不够成熟，但你至少用过心。你我觉得每个人在谈一段恋爱的时候，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帅的一个部分。那保留旧物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提醒自己不要遗失，不要因为一段感情错误就遗失掉自己其实在感情里面是很正向的那些面向。 那你咧，如果你的女朋友叫你把所有，比如说像你刚刚讲那个盒子，她到你家玩的时候看到，她希望你把它清掉，又或者是说她看你手机里面的照片，她希望你可以把所有跟前任的照片都删掉，你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我 会删吗？ 我觉得我结论上或是预设的结论上，我不会删，我会跟他好好的聊聊，说你为什么会希望我删，那你的顾虑是什么？我一一跟你解释清楚，你的顾虑可能是没有必要的，或是说，你提出了一些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有这些想法的地方，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能够用什么方式做。因为我就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这都是我自己曾经付出过的东西。那跟竹君那个故事相连，如果我一直没有把这些东西放着， 就是把它提起来想的话，我可能这些宝贵的经验就会像竹君一样一辈子被我淡忘掉，那我的人生不就不就遗失了很大块吗？ 欸，可是那如果说他要你删前女友的 LINE 或者是 IG 或者是脸书，这些可以吗？ 可以吗？ 他就会觉得说那反正你们都分手了，应该没有联络的必要了吧。 但是分手不一定没有办法当朋友啊。 可是假设他就说那这样我会吃醋，你们为什么还需要当朋友？ 但我不会告诉你他是我前女友。 怎么可能？你另一半最好不会问说你前女友的故事。 我不欸， 他可能就会说 欸，这是个陷阱题吧，怎么能回答这种事情？ 可是女生一定会想要知道啊，那你前任长怎样，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喜欢你 会可能会多少会比较啊。 我喜欢你跟我喜欢你跟我前任长什么样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他可能会想比较啊。 我就问他说，宝贝，是我最近对你不够好吗？你要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 不是，他就说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前女友长怎样，有没有比我好这样之类的。 那我可能就会找以前的照片给他看。那这时候他就问我说，你干嘛留这些照片吗？ 对， 干林老师，你是要你这个臭婆娘，你想怎样？ 没有没有。不是，我跟你说，欸，真的是有一些女生 你在找事儿是不？ 前任的。没有，我跟你说这是真的，真的有些女生会在意前任。 我想到了，我有一个绝妙好招。我会说，那宝贝，你把你的手机借我，我用你的手机找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还留着他的那个好友或是追踪的。 所以那可是他如果没有加好友的话他就看不到啦。 他可以看到大头贴吧。然后我说，那不是 sorry， 他把那个隐私调太高，我没办法给你看。欸，有机会我找到照片我再给你看，虽然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存这些照片。 那我他翻你电脑或手机可以吗？看到前任那些照片。 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可以以后画一集来讲，因为我个人是 会。好好好。 我个人是不希望前任，我 这还蛮有意思的。 我个人是不希望现任伴侣翻我手机或电脑，但是如果他要翻，我会给他翻的。所以他如果翻到什么都不关我的事。 好，这之后可以再聊。 对啊，对啊。 但是我要讲，我身边确实是有一些朋友，他们比如说，假设我跟你分手之后，然后我把所有跟许家园的东西整理的一干二净，那个整理可能是把东西送人。然后或者是把所有的照片也许整理起来放在一个某个硬碟，或者是把它删掉，然后就不会让现任看到。 当然了，当然当然，因为 可是看到又怎样，就过去啦，为什么要生气？我不懂。 会这么想的人是当事的这个人，而不是觉得有问题的那个人，而不是你的伴侣。你的伴侣可能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他也会觉得没问题。但他如果是很欢的人，那他就不会觉得有问题，那他就不会觉得没问题啊，对不对？ 所以就还是要看伴侣，就对。 是啊。 OK， 好。 不过回到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就是因为你有些旧物留着的时候，某些人其实他自己夜长梦多的时候，或是晚上一个人很寂寞，看到这些旧物的时候，他其实偶尔也会想说，我留着这些旧物，我看到这个卡片啊，这封信啊，或者这支验孕棒的时候，我怎么心里面还有一种悸动的感觉？那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我有替一个网络平台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他在写说，我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人？就是我会就是不断的去回想起前任或是跟前任相关的事情，是不是代表我还没有办法忘记他？那我觉得，在看就是我们的旧物的时候，也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还忘不掉这个人？不然我怎么会有这些反应嘛？对不对？那其实美国那边的学者有个叫 Helen Fisher 的，他在2010年的时候，他的团队研究出来就有指出说，其实他发现他的研究里面的受试者在想起他的前任的时候，他的脑部里面作用的那个区块其实跟毒瘾发作的时候的区块是类似相同的，就是脑中里面就是看到前任的照片的时候分泌多巴胺的那个部位，他还是不断的在活跃，然后持续的释放多巴胺，给予就是个体跟那些受试者一些愉快跟兴奋的感受。那其实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叫做Ethan Quast 的，他的团队也在2011年的时候有研究指出说，在观看前任的照片的时候，他在就是脑部电子讯号所传授的那个疼痛感、心痛的感觉，或是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常常讲的这种心痛的感觉的话，其实跟大脑在作用实际的物理痛苦方面是一样的。那么多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脑部的这个激素多巴胺的部分，它其实是一种有点像你 用个比较简单的话，应该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脑内啡，有点像吗啡的部分，它是以疼痛为前提来产生的。所以说，在一个疼痛的机制里面的话，这种多巴胺其实是扮演一个像补偿角色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些人事实上，如果说下意识之中我们的脑部发现，哎，我们观看前任，或是回想前任，或是看着前任的留下来的物品，睹物思人的时候，可以刺激脑部分泌类似多巴胺的激素的时候，这个时候潜意识我们可能就会不断的鼓励我们自己去做这样子，有点像是自我受虐的情况。只是我们可能在 自我受虐， 对，因为这种受虐可以让我们刺激我们的脑部产生多巴胺，让我们自己感到愉悦。 嗯， 只是说这个机制可能是在潜意识的下意识的情况下所运作的，而当我们用意识去思考去定义这样 的行为的时候，因为我们看了这个旧物是属于某一个对你曾经很重要的课题的，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想说，啊，我这么一直下意识的想要去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我还思念这个人？但其实往往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你思念这个人，你只是你的脑部因为那个享乐原则不断想要重复这样子的受虐行为来获得多巴胺的补偿。 哦， 嗯， 欸，这好有意思哦。 对，其实类似的观点在精神分析 的理论里面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弗洛伊德在那个受虐狂的经济问题的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 它是一篇1924年时的时候所产出的一篇论文，它就在讲说，其实即便是人类主体在对于自己自身完全的破坏的行为之中，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的性满足产生。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说，欸，其实受虐不完全是在受虐，它其实也是一种主动式的，它不是完全被动，它是一种主动式在寻求快乐的一种行为。那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太复杂的理论问题。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保留下来的旧物很多时候所产生的意义，是自己刻意与多加去赋予的。所以说这些往往赋予的意义都会让就是当事人或者是他的伴侣们直接性的进入一个非常情绪性的漩涡，而没有办法去仔细去辨认这些现象之中的心理机制。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啊。所以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呢，这些物品或这些回忆其实是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就很像 SM 的一个过程，欸， 对， 就是你既受虐但是你又爽这样。 对，它会因为它会产生它会在我们的脑部之中产生就是有点像心痛的感觉，这种疼痛的感觉，所以我们的脑部会基于补偿作用分泌多巴胺，让我们觉得有点爽。就像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听着听着觉得不太懂的时候，你伸出你的左手，用你的右手去仔细的去捏你的左手，你就会发现，欸，痛完之后忽然有一种有点爽的感觉。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补偿的作用 啊。好变态哦。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我们以后节目可以找一个 BDSM 的爱好者来聊聊这个部分。 BDSM 是什么？哦，你说 SM 的爱好者哦。 对， BDSM 好像 是什么， 欸，我其实也不太清楚，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来专门做一集来聊这个也可以。就 BDSM 里面好像包含除了 SM 以外的其他不同的性愉悦的方式，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做点功课来聊聊。讲到这边，其实我想到，欸，昨天的时候我们有个听众有私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在网络上召集说，欸，大家有没有那个我没谈过的那场恋爱。那其实有一个听众也有传他的故事，那他的故事其实很屌。他的故事简单讲也很屌，就是他当年要结婚的时候，他可能年初的时候已经发喜帖出去了，然后年终要结婚，然后他年初过没多久的时候就跟这个本来要结婚的人就是分手了。然后结果他大概六七月七八月年终的这个婚礼还是照常举行，只是新娘换人了。 那喜帖跟那个照片呢，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蛮好玩的事情。然后就现在已经连女儿都生了，家庭非常美满，事业有成，女儿也很可爱。我常常，欸，之前回台湾的时候常常跟他们出去玩。反正 anyway 就是他分享说，就是他自己结婚生子之后，有一些以前交往过的对象，后来跑来留言说，欸，自己也结婚了啊，自己的伴侣也对自己很好啊，你的女儿很可爱。那他就会觉得说，干，傻眼欸，他妈的关我屁事，你干嘛跟我讲这些事情。那我觉得站在我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这是一种为了 可能某一段经历下一个注解或是定义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前面在讲的那个保留旧物一样，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对某一个人物的缅怀或者是依恋，我觉得更多时候是对于一个自己那个时候当下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怀念吧。 嗯，你是说关于前任为什么要传讯息这件事情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我们刚才那个听众分享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一种在对于自己当下过去做一个定义，好像自己其实现在过得也不错，我那个时候并没有浪费我的时间跟我的情感在你身上，我觉得我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对于我们那位听众来说，我也其实蛮同意，就是关我屁事，我傻眼，但是其实对于那个当事人而言，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吧。 我自己不会去这样传讯息给我前任呢、欸就是除非是一直有断断续续在联络的前任才有可能会，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讲、你刚刚这样子解释其实对于怎么说，对于那个听众来说好像会有点，会不会有点伤，就是等于是说他那个听众的前任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你看我们分开，你过得也不错，我过得也不错，我觉得有一种是只想到自己，可能我想要去解释说我们当初分开是对的，我很满意我现在过的状态，还好我那时候没有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你要我自己会觉得，假设我是那个听众啦， 我真的也会觉得有一种关我屁事，然后有一种你自己要为你自己的回忆画下句点，你就自己心里面这样想就好啦，你干嘛要传讯息给我。 对啊， 对， 对 会有这个感觉啦。 我觉得对于听众来说，那位听众来说，他的角度当然是会这么想的，但是但你刚才讲的说你可能反而会跟一直有在联络我的讲， 我反而其实觉得这种情况好发于很多年都没有联络的伴侣的前伴侣，然后他们两个可能彼此都组成家庭以后才会产生的。 可是问题是都已经没联络了，那你还传这讯息干嘛？干嘛要去打扰人家？你会传吗？ 我不会传，我不会传。 对啊，那你干嘛？就我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要去传，要去刷，要再去建立那个连接干嘛？ 我觉得这不完全是一个连接，因为我觉得当假设说像阿桃你这么美的人好了。你把别人甩，你不要偷笑。你把别人甩了之后，你可能会，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一直会有那种罪疚感觉，说，啊，我把你甩了，我是不是对不起你，我是不是伤了你之类的东西。那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发现你还是好好的结了婚，你还是有个漂亮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这时候我会觉得我可以把我的罪疚感整理好，打包好，变成一封信给你。我觉得它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就是 我不行欸，你的罪疚感干嘛要打包给我？ 啊，对啊， 就没有。如果假设今天是我，比如说我甩掉你，然后我觉得很愧疚，或者是我们当初是很不愉快的分手，然后可能比如说多年之后，我看到阿远还是过得很好，他还是跟人结婚了，也生了很可爱的女儿怎么样的，我就会觉得哦，那我就心里祝福他就好啦。 嗯哼哼哼哼， 就是我会觉得说哦。我们比如说，假设我们毕竟也曾经在一起三年，那可能比如说十年之后，对，毕竟深爱过。那十年之后，我发现，许家园还是过得很好，那我就替你开心。 嗯，不是那种 只、啊、 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也就放心。对啊，我觉得 没那么狠心。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像我们，觉得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位听众其实也讲到说会。对他发这种讯息祝福他或是讲类似的话的人 的 前任们不止一个，是好几任，所以我相信一定这不是一个很鲜少见到的例子啊。我觉得存在即合理，就是我会想做的是去理解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那这是我刚才想到的事情啦。那我问你，你有没有，既然我们 这集的主题是我没谈过那场恋爱，那稍微回归一下主题，就是那你有没有没有谈过的，就是现在会想到的那几场你没有谈过的恋爱？你笑屁，春心荡漾。 不是，你知道，因为这一集这个故事，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了，有点像是你一开始讲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一直都在。比如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大脑很有趣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假设把大脑比喻成一间非常非常大间的图书馆阅览室好了，然后呢，我这一段故事可能是其中一小本书，然后我很久没有把它拿出来读了，我已经忘记，但它一直在那边，然后因为这一集我就开始在想说，我有没有 那个没有谈到的，就是想就是可能没有谈到恋爱这样子。然后想了一下，我就想说，其实我以前好像如果我喜欢的话，基本上都会到手。 这个可恶的人生胜利组。 不是不是，但是那个到手有可能不，就是怎么讲，可能发展很 哎，你的到手是什么到手？你的到手是你把别人吃了就算了，还是？ 好像都有哎、欸 欸，肉食主义者的阿桃，OK。 好啦，没有啦，好，那我后来我就想到这个故事，就是我之前在研究所念书的时候，然后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然后里面的一个讲者，他就是那时候好像在讲毒品戒瘾之类的吧，就是法治相关的那个。的研讨会这样子就对了，然后那个主讲者是一个检察官， 嗯哼， 然后我就被他深深的吸引，就是他不是一个长得特帅的长相，但是他的年纪呀、啊，然后他演讲的内容啊，然后整个风格啊等等的，就是反正就是吓到我就对了，对。 然后就 然后后来 嗯哼 对，就是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好，因为我其实喜欢蛮喜欢比我年长的，然后他就是一个很成熟稳重的那种样子，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我就鼓起勇气去找他搭话，然后我就跟他要了名片，然后我要名片的借口，就是因为我就可能想了，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等一下来问他这个问题好了，然后我把它写下来，我还把问题写下来，然后想说找一个什么理由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想尽办法想说要总要找个那个叫什么借口，要跟他要名片或者跟他搭话， 巧立名目。 对，巧立名目。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说，哎，那我刚好在学校实习，那我想要找他来演讲好了，我就以这个名目跑去先问他我要问的问题，比如说我刚刚在听演讲里面有的一些疑问，然后跟他讲说，哎，我在哪边实习，那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来找你，就是跟我们的学生分享什么什么什么的， 或是你想要跟我分享也可以。肯定要演讲，你要不要先来我家彩排一下？我可以 rehearsal 一下。 好害羞哎、欸！我现在讲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那种害羞。好，可是这个没有到手。然后反正总之，我就跟他顺理成章就要到了名片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去瞧，真的就瞧到了那，就是找他来演讲。然后而且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有跟你讲。你可能忘了， 我现在记起来了。 你现在记得哈、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到之后，就反正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加到他的 line， 然后后来就觉得，就反正后来就瞧到那一场演讲，然后他也来我们那个学校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只想说，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因为其实我以前实习的地方很远。然后我在想说，哎，那他开车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等下可以搭顺风车之类的。 哎呦！ 然后，然后他在签领据的时候，我就还在那边偷瞄他的身份证，看他有没有配偶。 哎，结果有吗？ 结果没有。可是我那时候其实他来演讲的时候，我有看到他在拍照，然后传 LINE 不知道传给谁，但手上也没有戒指，然后身份证。栏上面也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他好很还蛮明，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到丢直球这么明显、可是就感觉得出来，可能我还蛮想跟他多聊几句的、然后你还记得我那时候好像也有传讯息跟你说，我觉得他好像一点就是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不知道是我年纪太小还怎么样，然后你还记得你怎么回我吗？ 我忘了。 你那时候就说，你都暗示的这么明显的，然后你又年轻又长这样，如果他再对你没意思，他要么不是 gay 就是已婚、 哦、 然后我还跟你讲说 对， 然后我还跟你，我就心里想说，听到这个我好像有点被安慰到，然后我还跟你讲说、哦、我有确认他不是已婚了，我看他身份证上面没有配偶、然后你就说那就应该是 gay。 你是不是有找照片给我看？ 有，好像有。 那我是不是可能看了照片之后跟你讲说他真的是 gay？ 好像有，对。 哎、欸，我好像有把他那张照片给我的 gay 友看，然后我的 gay 友说他是 gay。 对，好像有，好像有， 对吗？ 对，好像有。 对对对， 你好像有帮我就是问这件事情，嗯、然后后来我就死心了，就这样。 哎，我也是为了现在广大的女性朋友们感到就是可惜啊，就是你们现在觉得喜欢的很多帅哥都是 gay。 没错，没错、嗯，而且他们都很温柔，怎么会这样？ 哎，我下次帮你问我的 gay 朋友，我也不知道。嗯， 好啦，啊，那你呢？ 我大学时代的时候有几次是我喜欢对方，然后对方不喜欢我。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也知道。 喜欢哦，你说那个外国人那个？ 对对对对对，还有学妹吗？ 学妹是哪一个啊？ 你的直属啊，你记不记得你直 属？哦，你喜欢哦，你有喜欢他哦？ 我不，曾经啊，曾经，好不好？ 哎、欸，你的菜很跳痛哎、欸。 但是我觉得后面也有几次是。就是我觉得大学初期就像我刚才讲的是我喜欢对方，但对方不喜欢我，然后到了大学中后期很奇怪的就是变成说是双方暧昧，但是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踏入一段关系的状态、 嗯、你说你觉得没有办法踏入关系？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是这样子。那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很多人在会在某一个时期的时候踏入一种我觉得还蛮自我成立一种心理剧本的，就是觉得自己一方面呢不值得被爱，或者是说哎、欸、我好像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人格上的瑕疵啊，然后总是在、 嗯、哼哼哼 总是在亏欠就我的伴侣，伤害对方的感情，但是就是我的伴侣们还是就是很非常爱我，你知道，就他们会陷入这种有点这种剧本。但是其实这种状态一方面呢，他的潜意识里面其实又十分满足这种有点四处漂泊的情圣情节。我觉得 你现在是处于这种状态？ 没有，当年可能有，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完全就是一个佛系男孩，就佛到不行了。 佛系男孩是怎样？ 就是觉得踏入一段关系非常之麻烦，然后觉得单身非常的好。因为我一直觉得、哦、虽然跟这一集的主题没什么关系，但我自己觉得如果一加一不能大于二的话，我宁可不要在一起。 哦， 因为我自己 那 因为其实很多人一加一加起来是一的，你知道吗？ 嗯， 那、啊、我如果一个人就有一的话， 搞不好还小于一哦。 对，没错，我看过很多人都是小于一的，所以我就觉得，哎、欸，我一个人如果就有一的话，我干嘛要去就是踩、 嗯、 要去踩这个风险？ 就打炮啊！ 但是打炮不需要踏入关系啊，踏入关系就有可能会变， 哦、 就有可能会变成一加一小于一了。打炮不太可能一加一小于一吧？那你自己那你自己打手枪就好了，干嘛要打炮？对。 可是打手枪跟打炮的感觉很不一样啊！ 啊，不然你找雪芙吗？ 你说飞机杯哦？ 对啊，或是其他的东西吗？对、啊，反正，但是既然这么想，我现在想到我自己那些年没有谈到恋爱，我觉得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个是某一任朋友的前任的炮友。 某一任朋友啊？你的某一任前任女朋友、 嗯？哦，不是不是，我说什么？ 朋友？ 没有，不是，我的某一个朋友的前任炮友。更正， 你的某一个朋友，我想说你那关系也太复杂了吧？你的某一个，你的某一个朋友的前任女友 的前任炮友，不是女友，是炮友。 哦哦，你朋友的前任炮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然后呢？ 没有，就是很其实很欣赏她，是一个聪明又漂亮，然后就是。想法也很不错的女生，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她跟我朋友的复杂关系，所以，错失了很多表达我自己想法的经验。那事实上，这个女生对我也是印象蛮不错。其实我们前阵子几个月以前还有聊天，其实一直来都在聊天，我也都不避讳跟她讲说，其实我当年对你很有 好感。然后呢？ 然后什么？然后呢？ 没什么后续吗？或者是你们那时候暧昧都大概暧昧到哪里？ 我没有跟他暧昧，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前任炮友，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对他做当年 的。可是他们也只是炮友啊。 但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我就会进入这种有点尴尬的状态。而且我、嗯、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有一起出去外面旅行，那我那个朋友对这个女生其实态度很差。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于我朋友的一个批评。有很大一部分掺杂了我对这个女生的好感，所以我对我朋友的批评更加强烈、嗯、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对人家，你真的太没礼貌，你真的没水准， 嗯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好吧。 那你有暗恋过不能暗恋的人吗？ 哎、欸，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是有老婆还是有女朋友？是不是？ 就像我刚才这个，像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我跟我的朋友曾经交往过、dating 过的对象，可能保持一点距离，不要太暧昧不明，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我不能够喜欢、不能够暗恋的人。那可能有些人的标准要上纲到说已婚伴侣或是什么才叫做不能够喜欢上的，或是甚至有些人是喜欢小老师的、啊。对对， 我是喜欢老师，哎，我刚刚正想讲我喜欢老师，怎么办？我恋父情节好严重哦。 嗯，需要找时间做一下精神分析。我觉得就是各位中老年的成熟男性听众有福了。 天哪，不行不行，这样不行。 所以你有暗恋过不能够喜欢的人吗？ 就老师啊，然后也有 是我认识的吗？ 也有，你应该不认识啊，大学那个吗？ 那个吗？ 大学，你说黄是不是？ 姓 黄吗？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对，但他应该是小爱慕吧，还可能还没到喜欢，因为那时候大概也知道他是有家庭的、 啊。好背德、哦，好背德，好刺激哦！ 哎、欸，我跟你讲，我以前国高中确实也是喜欢老师，大学也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老师。然后后来、可是都没干嘛哦，先说哦，我可是没有跟人家上床，对，然后等一下我很怕等一下被检举，你知道吗？ 没事。 然后也有喜欢过有结婚的，就都是年纪比我大的、啊，所以他们当然就会都蛮容易，就是会有家庭。 哎、欸，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其实精神分析里面会认为说，喜欢这种不能够喜欢上的人，某种程度上你不并不完全是喜欢这个人，你喜欢的是一个挑战伦常、挑战规则的一个行为。 等一下，你不要在这边分析我。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这个挑战伦常与规则这个东西，伦常与规则是父权体制下的一个规则，所以你也可以追溯到说有伊底帕斯情节这件事情。但这边讲伊底帕斯情节好像有点太无聊了。 等一下，我现在就有点害怕、哦。 没有，这不是今天。 很怕被你分析。对啊，好啦，就反正我觉得比较多是，你大概知道我觉得我喜欢的都是那种，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到爱，或者是可能那时候也很年轻吧。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哎、欸，你觉得这个老师是很吸引你的，然后或者是说他的那个叫什么形象吗？或者是他的那个样子？会是你之后找另一半所希望的， 嗯哼 的那个雏形， 嗯， 对， 嗯， 对。 我觉得我们刚才就是我跟阿桃，我们两个都回想了蛮多以前的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现在有没有跟我们一样也想起了谁，就有没有忽然那么一首歌，忽然也忽然想起谁。但是。就是即便这些人这些某些人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留下什么具体形状的物件，但像我们刚刚在回忆的 这些过程里面都足以证明这些经验其实是以某种程度某种形状某种形式被留了下来。我觉得可怕就回归到我一开始在讲朱军的这个故事，可怕就是你完全会想不起来。那我觉得 在这边我就想问阿桃这个问题，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遗忘他人跟被遗忘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可怕？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为什么会觉得是可怕，对我来说是还蛮正常的。就我觉得它好像是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两个事情可能都会发生，比如说好，比如说可能我的初恋啊，或者是也许很久没联络的国小同学幼稚园同学，他可能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淡出啦。那或者是假设我之于别人也是这样，可能我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分手，我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我就登出啦。所以可怕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就会必然是会发生的、欸、我觉得每一个关系可能都会有可能会走到尽头，就像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是很要好的朋友，也有可能我们哪一天不爽彼此，可能我们就不讲话，然后可能就一直到就是可能没人去开那个尴尬的头，可能就你也觉得好像也没差，那就这样吧。 但我觉得至少我们两个一起录了《海景第一排》这个节目啊，所以总会有一个形式的载体 不断在那里提醒我，就是阿桃是一个多么惹人厌的女人。如果我们最后真的是吵架的话，但是假设我们没有留下这个 podcast，没有用这种方式记录下我们曾经有过的对谈，有过的交流的话，就代表说海景第一排这个我们目前录到第25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这段记忆这半年以来，对，没错，我们海景第一排好像接近要录制半年的时间了， 对， 就这代表我这半年的生命完全就跟个屁一样，放完之后一声就全部都不见了，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自己来说可怕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说我对于阿桃这个、 懂你意思， 不是因为阿桃这个课题的消失而觉得可怕。虽然说如果有一天阿桃真的离我而去的话，找另外一个猛男开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弃我于不顾的话，我可能会真的很难过。但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如果我说这些东西完全都被遗忘的话，那就代表这半年的时间是完全我的生命直接损失了半年。 那我觉得这个怎么讲，你看哦，遗忘他人跟被遗忘，就像你说的，如果今天这个课题它就是消失了，可是我觉得可怕的东西是之于说你跟这个课题曾经一起经历过的东西，一起走过的那些回忆，因为即便你这个回忆是你跟这个课题一起发生的，可是你也在里面， 对， 我觉得可怕的东西应该会是这一个，对不 对？你也在这个里面，然后一旦这个课题消失，你可能就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 locate 这个记忆出来，代表你自己其实也消失了。 因为你知道，其实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有一部电影，它是那个动画，叫做《可可夜总会》，你有看过吗？ 没有，我没看过。 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感人。 但我刚想到的是，我们俩一起去看的《你的名字》。 哦，我记得，而且你还哭，我想说有什么好哭的？ 很好哭我那次看有哭吗？ 结尾的时候你在那边泛泪，而且我就在旁边一头问号，因为其实我没有在看动漫，然后那时候就看那部电影是因为你想看嘛，那我们那时候在西门町，然后呢你就好像在进去之前我们买了卤味还是什么，你就一直说好期待哦，等一下我可能会哭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部电影有这么好哭吗，然后进去看完之后就结尾你就在那边泛泪 我其实后面用 Netflix 重看好几遍，我还是都有落泪anyway, 反正就是你可以讲讲看《可可夜总》，因为我其实还没看，你讲来听听看。 好，这部片它其实是在讲，它是以那个墨西哥那边的文化 为背景吗？ 然后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部片是大人跟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也很，大人带小朋友看非常的适合，因为我觉得它是在讲人的生离死别的一个过程，然后怎么讲，就是主要就是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死亡，就我们身边如果亲人离开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他，然后其实他那部片主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记得这个人他就会一直存在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这部片我好像看了两三次吧，然后我每次看到这部电影我就会想到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反正他是选择他自己选择要离开的，然后呢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但是我怎么讲，不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关系啦，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会发现我会非常珍惜跟他所有的回忆，比如说他写给我的卡片，然后或者我就会一直保留着，或者是我跟他的照片，对，然后我会很刻意的去想到他，因为其实到时间发生到现在大概三四年的时间，我就发现我已经有一点快忘记他的声音，然后有一点快忘记，就是那种感觉要怎么讲，就是因为其实我跟他以前一起实习，然后一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几乎是就是一到五我们都会见面的那一种，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甚至长相好像都有一点快忘记了，所以我很怕忘记他，所以后来看了那部电影之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有一天这个人，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时间轴可能不够长，但是如果我今天再拉到十年我可能已经快40岁了，那个时候他在我的印象中还是那一个22、23岁的那个年轻人的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已经会记不得他的长相跟声音，就真的只剩下照片 你知道吗？他在我的脑海中真的就只像他照片了、嗯。可是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蛮可怕的、嗯。可是我觉得这必然会发生，就是十年、二十年之后。 嗯，我觉得你刚才在电影里面引述的那句话，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就是如果当一个人已经不被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所记得的时候，他就真正的死掉了。 嗯，对。对，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可可夜总会所要讲的东西、嗯、因为他里面的故事就是比如说假设我死掉了，然后我成为亡灵了，然后如果我的家人没有记得我，我连在那个世界我也会消失。 嗯， 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蛮可怕的事情啦、 嗯、 对啊，然后最近我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也蛮玄的，就是有一天我就做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徐伟文是谁？ 我知道，记得以前一个， 你知道哦，对， 以前一个演唱双栖的一个艺人嘛，他出车祸过世。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还有演《十八岁的约定》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也有演戏。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好像大概国中还高中吧，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还蛮难过的，就是虽然我也不是他特别的粉丝。然后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做梦梦到他，就是可能现在比较年轻一辈的小孩可能已经完全不知道徐伟伦是谁了啦、 嗯、 然后我就做梦梦到我跟一个朋友说，哎，你知道徐伟伦吗？然后我就推荐他徐伟伦就是唱的几首歌，就什么光芒啊，然后还有他跟那个曹格有合唱的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徐伟伦真的很可惜耶，就是他大概在我这个年纪，差不多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就车祸过世了这样子、嗯、可是你知道我完全不，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潜意识还是怎么样，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徐伟伦是几岁过世，我在梦里面这样子讲，跟我那个朋友这样讲，然后后来隔天我在就是上班通勤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就想到这个梦，然后我想说，那我来查一下徐伟伦是几岁过世、嗯、车祸过世好了，就真的就跟我差不多， 嗯， 这个年纪他就过世了， 嗯， 就这样，然后后来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吃过了这个梦，我就想说。可能现在已经很多人不记得他了，可是就是某天哪一个，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你就做梦梦到他，然后我又想起这个人，就这样。 嗯， 啊，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好有点沉重？ 好沉重的故事、哦。 没有啦，因为这怎么讲？我觉得回忆跟念旧，其实我觉得，嗯，好，比如说以另一半来说好了啦，就是其实如果我觉得他要保留前任的一些回忆啊，或者是物品或者是照片，其实我觉得在我经历过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可能心里面会有觉得有点可能小小吃醋，可能会觉得说，哇，原来你们以前那么开心或怎么样，可是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对啊，在那个当下你们是很开心的， 不需要代表这个人离开了你就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丢掉的那种感觉。 嗯，对啊， 对对啊， 就你们曾经那么的开心，我现在也可以跟你有一样的，不是一样，就是不一样的开心吗？ 对啊对啊、嗯、所以我怎么讲，其实就有些时候觉得分手跟就是你旁边有人过世好像也都蛮像，就反正就那个人从你的人生中登出这样， 或是说那个人从一个位置上面登出吧，我觉得不是完全从人生中登出了，没有那么夸张、 嗯、 对啊 对，好，欸，那你知道就是我想要推两首歌、嗯、就是关于那个就是可能会徐若瑄，对，徐若瑄的光芒啊、 哦、 就是大家可以去听，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那个玄木， 哦， 玄木， 袁惟仁， 王菲的玄木， 袁惟仁写给王菲的玄木、嗯、 对，可是他的词是那个、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词跟那个 MV 是那个、嗯、那个什么，哎，我忘记，突然之间忘记名字。反正那个作词人，他在也是差不多很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艺人。然后他在写这个词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生，就是怎么讲，拍那个 MV 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生病了。然后那个 MV 是他跟他那时候的女朋友、 嗯、 拍的，那个女生就是之前 Kid 的前女友啊，你知道吗？ 谁啊？我不知道。 突然间忘记名字，反正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他在生病之前写的那首词、嗯、我觉得也蛮感人的、哦、然后还有那个伍佰的春花秋月， 干，你太多首歌了吧，你是三首三首歌、 不行，我因为在这一集的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就是这个尾端的 时候。你要不要在 Spotify 上面设置一个阿桃的播放清单好了？ 我会在 IG 上面，我会在 IG 上面发限动。 OK OK， 很好， 就是这三首歌。嗯， 好，既然阿桃乐林发了三首歌，那我也不落人后的推荐一首歌，就是艾怡良的 Forever Young。他是那个，他是香港歌手卢凯彤的妻子导演他的 MV。那如果大家对于香港乐坛有了解的话，其实就是卢凯彤他前几年就是轻生过世了。那其实你看这首歌的 MV， 歌本是非常好听。MV 的话，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其实感触很深。我觉得这部 MV 表达出来就是每一个卢凯彤爱过的人，或是爱着卢凯彤的人，他们的时间都停下来了。永远的停下来了，就是像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讲的，就是 forever young， 所有人的时间都停下来，所有人都 forever young， 都停留在那个年轻的状态里面。好了，沉重的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我觉得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了，我是阿元，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拜拜。